相关的工作正在进一步的开展之中，马上就可能就追查到你这儿了， 你的信息就还给你了。现在叶鹏的信息栏是空的，等还给你之后你就有信息了， 户本身份证啊什么护照都还你了。 这是小偷啊。 小院门前往来忙， 你家短来张家长， 街里街坊亲帮衬， 吐槽技术 哪家强。 银行卡里仅剩两毛，匪徒抢劫200块，心软退回了一半，请听现场。 哎呀，取钱吧，钱都取出来呀、 请取走您的钞票。 还攒这么半天没多少钱的事儿，哎呀，走呗。 站住！ 走谁呀、啊？你是？ 站！ 什么事啊？你什么事啊？找我啊？ 把钱拿出来。 我凭什么把钱拿出来呀、啊？ 我捅了你！有！ 别！ 杨家带， 不是你怎么带着刀呢？ 带着刀呢？把钱拿出来！ 你是个什么人？这，你听我说， 我捅了你！ 你捅我两回了都！哎呦，你别吓唬我，还带配音的。你听我说，大哥，我不容易呀、啊，我从老家刚来呀、啊，你这就捅了我了，我还没上保险呢。 把钱拿出来。 啊！ 你得来取钱了，你有钱，快点！ 还取钱？我取钱，我就200块钱，我身上。 拿！ 哎呦， 捅啊你！ 哎呦，你扑我三回了，你别老扑我行吗，大哥？ 先拿过来， 大哥，不是给，我钱都在。 把钱放这， 我这放。 银行卡呢？搁进去啊！ 我搁进去，我搁进去干嘛呀？ 取钱呢？ 没钱了。 取不取？ 不是，大哥，我 不取，我捅了你！噗！ 别扑了行吗？你听我跟你说句话，我这卡里还有2分钱，取不出来呀、啊！我这是个 蒙谁呀、啊？ 我没蒙谁啊！ 这瞎话说的多冤呐、啊！ 我实话， 我高等 教育。哎，大哥，你就算扑了我，我也是实话。 扑！ 哎呦， 捅了你！ 大哥，你哪来？你怎么就会这一句？ 扑一下扎进去，扎的你的心肝肺，腰子大有何大罪？ 第一刀扎不了那么全。你是个狠人，我插 把卡插进去，把刀插进去了， 我插就插进去。你看这 干嘛要催我呀？ 机器都乐了。你看看见没有？ 两毛。 机器， 你看，你说的二分，他说的两毛。 机器，我少看了一个零，不是，大哥，你听见了？两毛也取不出来，这机器取不出两毛钱。大哥呀、啊，我看这个意思，你也不是此地的人士吧？你别感慨了，大哥，你听我说、 啊、我没想到啊，你小子混得比我还穷， 我还没来一会呢。 别动我，别动我、哎， 我没动。 坐那， 哎， 小心我一刀捅了你！噗！我告诉你、啊， 你倒说话呀、啊， 这是大城市， 是，我知道啊。要不然来这儿打工想挣钱啊？ 要想混好了、混整了 啊， 得懂得吃苦。 是，我吃，就 别动。再动我捅了你！ 不是大哥， 好好干啊！ 哎， 有困难找大哥的。 大哥，我 别动啊！ 大哥， 动我捅了你！噗！ 大哥，也别扑！大哥，你不说有困难找你吗？困难来了， 怎么了？ 困难这就来了！你把我身上钱都拿走啊！我身上就没钱，这两毛我也取不出来，我就变成无钱可用、无家可归了。你， 这不200吗？ 哎， 词儿给你一半。 这谁也花不了了。 不是，我说我把我这报纸撕开，给你100，这100是我的。 谢谢大哥，你是好人、啊。 你别动， 我 甭拍我，告诉你啊， 扑了。就瞅你这个行为，你跟你这说的就不一样。你光说扑，你一下都没扑我。 啊，你这叫激将法，非得给你放放血。 不， 你呀、啊，叫撑回来。 不是， 肥的地儿，瘦的地儿， 我没有， 薄的地儿，厚的地儿。 大哥，你放心，走你俩。我也不报警，我就是问你好走啊，一路好走。 小心我扑了你！ 哎，是，我小心你扑了我。大哥，嘿，大哥，你小心吧，报警！ 最近，浙江省嘉兴市一名男子在银行 ATM 机上取钱的时候，遇到了歹徒持刀抢劫。期间俩人竟然有商有量，最后啊，受害男子啊

疼爱。